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二晚八点钟嘅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咁今晚咧就阿徐少华就走咗数， 徐伯唔敢出席噶啦，系嘛？ 系啦，输咗之后咧就佢就唔似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阿刘世良咁样咧就找数，但徐伯咧就走数。 刘世良有嘢输咗咩？佢到咩啊？刘世良 五千人就请呢个任何人嚟做主持节目嘛？ 咁咪而家请咗咯， 请咗啦，系啦， 咪咯，找完啦。 咁咧就阿徐伯好似就争阿土伯一支1989嘅 Chateau Lafite 好似系。 佢本来话82嘅，后屘佢话两支嘅89。問我收唔收房，我乜都得， 乜都得。 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我有少少勝之不武嘅。第一，我覺得我哋兩個都醉咗。 嗯。 第二咧，後屘袁學幫我聽咧，佢係冇睇個鋪嘅。佢話你睇咗鋪先嚟同我賭咁樣。 但係今次中期選舉，我覺得就未必會對中美貿易戰有咩大嘅影響。 點解咁講 咧？因為你見到就雖然呢、這個即係土伯贏咗啦，即係民主黨就控制呢個 Congress 啦。 嗯。 咁就。我哋傳統泛民嘅老友呢、這個 Nancy Pelosi 就好大機會成為呢、這個Congress 最大權力嘅人啦，就係、是、議長啦。 佢做過㗎啦。 佢做過係啦，就係奧巴馬第一任嗰陣時。咁就 Nancy Pelosi 大家都知呢，就係、喺克林頓年代都相當之反共嘅，其實。 亦都曾經去過天安門廣場抗議六四屠城。 係啦，咁呢就係少數嘅美國國會議員去過天安門抗議嘅。咁所以呢，即使民主黨控制呢個國會呢，就唔代表咧，好多好似大陸佬咁講，就話啊，會制衡呢個 Donald Trump 貿易戰咧，就會有機會緩解嘅跡象啦。咁 同意你呢個講法，因為其實民主黨同共和黨喺呢咁多嘅問題有分歧裏面，唯一喺貿易戰嘅問題上面咧，係相對即係少分歧。 大鑊咗啲嘛，我覺得其實咧，就因為你見到今次咧，雖然啊，共和黨喺某一啲嘅州份裏面輸咗、但係輸嗰啲全部都係 suburban 嘅溫和派嘅共和黨。而家反而勝出嗰啲咧，全部都係侵粉啊！我哋叫做即係戴克嘅呢個共和黨裏面嘅右翼。 我又冇分析呢個問題喎，我冇分析佢，因為我冇咁熟啦。 因為你睇嗰啲嘅輸嗰啲，你見到嘅係一啲嘅，譬如芝加哥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州裏面嘅一啲 suburban area， 傳統嘅農業州份同埋呢個即係基層嘅。基本上共和黨是保住曬佢哋嘅基本盤喺度。 我會認同你呢個 point 嘅，因為點解我嗰日睇到 Donald Trump 咁勇喺度孖幾個 CNN 啊，甚至乎主流傳媒嘅記者咧，我就會覺得你基本上你嗰班選民咧其實是 Nike 嘅。 梗係啦，佢做出嚟就梗係人哋中意睇佢先做噶嘛，呢條友。 因為點解咧？係代表係抗拒 establishment 啊、即係對個建，因為 CNN 其實係建制一部分嚟噶嘛。咁多年嚟影響美國嘅政壇，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咯。 咁同埋我覺得咧，就第二樣嘢係咩咧？就係、你睇到雖然呢、這個即係共和黨失去咗呢個眾議院嘅控制權，但係我相信咧，就係、傳統對中國人權問題嗰個嘅立場咧，其實本來咧民主黨係比共和黨更激烈嘅，即係走得更前嘅其實。咁所以如果共和黨嘅總統肯出手嘅話，其實 Congress 反而會加碼，你明唔明啊？佢唔單止唔會阻撓，同埋好多貿易戰都係行政措施嚟噶嘛，嗰啲係，係總統簽署命令嚟噶嘛，包括取消香港關係法，其實都係總統命令嚟噶。 不過咁、今日3:44，我唔知呢個日月報個講法啱唔啱啦。佢話中美角力，中美達成諒解，並會喺諒解上同對方深入接觸。不過呢個係商務部同埋加呢個發言人啊華春瑩噏嘅，即係代美國佬噏，我唔知佢堅定流啊。 咁有好多人估緊究竟而家講緊嘢一個任何人係咪劉世良呢咁樣。 係咪好多人有呢咁嘅疑問。 係咪咁就碌 賣個關子先係咪 摸個頭俾大家睇下。 我諗住賣關子賣十分鐘添大佬。 你起身。 唉。 大家見到啦，所以我就話徐少華呢啲就係叫做逃兵。 係啦，我哋呢啲係找數嘅其實。咁下面有黑色褲著咗喺度添嘅，不過大家睇唔到嘅其實。咁好多人就話點解冇嗰個肚腩啊？係咪我用嗰啲字遮住啲肚腩啊？咁其實我身形本身就係咁 fit 嘅，其實。只不過大家以往就一路受到人哋誤導，就係以為咧我係一個體型，其實大家似唔似呢個蝙蝠俠？ 中年發福嘅人係嘛？ 好似阿湯家驊所講，權力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咁樣啊，係嘛？咁啊嗱，呢個嘅其實講唔到嘢，好辛苦嘅其實。 係嘛？ 頭先呢 個，或者你吹少咗啊？頭先嗱，不過我咁講嗱，我啲咁多唔同意嘅意見就係咧，其實貿易嘅問題上邊咧，係最容易 make compromise 嘅。當然係啦， 其他嘢 幾時都可以收兵噶。 冇錯，其他嘢咧就係幾高大空都得嘅。英文就叫 high standing， 即係人權問題啊、民主嘅問題，因為其實量度唔到噶嘛。但係嗰樣嘢就係量度唔到嘅意思，就係話咧嗰樣係直接對雙方都受損嘅。美國公民嚟講都會喺度諗，喂大佬，你咁打落去，我啲係貴咗嘅喎。 係搞唔掂啊，係啊， 係嘛？所以我覺得 Donald Trump 係最快會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 make compromise 嘅。 但係嗰個亦都唔係一個終戰，你明唔明啊？ 有排搞。 係啦，貿易戰嘅暫時。所謂和緩都好咧，就唔代表咧美國係挑即係要撳低中共嘅呢個咁嘅 企業 戰略目標嘅改變。 嗯， 咁你睇到幾樣嘢咧？其實除咗係將來喺南海嘅軍演之外咧，甚至係對台灣嘅關係啦，台灣嗰個嘅駐台嗰個辦公室，大家見到啦，搬咗 upgrade 咗 upgrade 之後咧，其實最重要，我啲節目都講過，就係話究竟會唔會派駐一啲嘅。屬於外交部的呢個 security， 那些是屬於是美方的保安人員，有證件的。如果是的話咧，即係話佢確認佢是一個即係外交的一個咁嘅機構，即係由國務院派出去的， 嗯， 就不是話請那些咩二打六嗰啲咁嘅私人保安啊嗰啲咁嘅嘢。 香港咪咁，香港有私人保安嚟噶嘛？ 好像有冇陸戰隊嘅？香港都有嘅，好似有。 冇乜見到近年， 以前 因為我最近都係 update 咗個 visa 嘅。門口嗰啲係啲阿叔係認得我哋嘅，因為香港人嚟噶嘛， 嗯， 即係外判咗俾啲保安公司幫佢即係負責保安嘅工作咁樣。 嗱，咁另外就係、是、好明顯就係你睇到嗰個嘅美國，除咗喺嗰個軍事部署啊，即係話取消個中程導彈咧，其實嗰個協議咧，根本上個矛頭其實唔係指向俄羅斯嘅，因為當時嚟講咧，因為東德同埋呢個蘇聯咧就部署大量嘅中程導彈喺歐洲。即係對著歐洲啊，所以先至有嗰個嘅協定，就係話裁減嗰個中程導彈。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就係裁撤呢啲中程導彈嘅目標個對象已經唔係蘇聯，唔係俄羅斯嘅其實。 嗯， 即係話佢會觸發同中共之間嘅軍備競賽嘅呢個。 喂，最近唔係好多報道，就話咧中美咧爭啲咧係兩架戰艦定係驅逐艦咧就係相撞嘅差唔多。你有冇聽過呢段新聞？ 好近啦，系啊， 就叫做羅夫博弈啊， 嗯， 就 Game of Chicken， 即係大家賽車。 其實基本上好似話爭幾十米咧，就 睇下邊個扭大先。 係啊， 但係扭唔切就玩完。 美國佬今次醒嘅就扭咗先 啊， 因為我諗住佢諗住即係老共嗰啲全部都係即係 喪嘅， 喪嘅， 嗯， 盤星無大後嗰種，咁佢哋扭先嘅咁樣。如果係我睇完之後咧，我就話喂。咁我就可能即係贏咗徐少華就輸俾你啦， 開戰啦，跟住就 唔係咯，我同你賭咗兩年之 後，我嗰支仲貴可能 係啊，唔係你好似話唔知咩足足嘅乜嘢，係 啊， 嚇 咩就你㗎啦， 所以其實係危險㗎喎，即係如果而家變相其實軍備競賽嚟㗎嘛， 我肯定係啦，佢最重要係咩咧？即係等於拖垮當時嘅蘇聯一樣㗎嘛，星球大戰啊嘛， 嗯， 即係 Ronald Reagan 嘅年代 係。 咁你而家好明顯就係佢周邊幾個打手國家，以日本為首啦，當然係。咁， 嗯， 另外就係出售軍備俾台灣啦。咁就我估呢個菲律賓嘅杜特爾特，即係呢個親華嘅總統咧，我估都冇辦法連任㗎啦，應該。咁就跟住你見到馬來西亞啦、印尼啦，全部都對一帶一路嗰個項目重新審議啦，已經係。 嗯。 咁我估好快輪到巴基斯坦。 喂，佢有啲似咧，如果你講杜特爾特咧，就係似朴槿惠。或者之前啊扁， 嗯， 其實有啲人嘅陰謀論講法，或者係小道消息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佢哋兩個被人哋咁樣喺刑事話佢貪污啊、成成嗰啲嘢咧，都係美國佬 幕後 捅出嚟嘅。因為你唔聽我話，本來你係我附庸國嚟噶嘛，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佢內政，佢其實美國佬嘅傳統喺亞洲嘅外交，佢都唔係好理你班友幾貪污嘅。其實 問題算啦，嗰啲濕碎數， 即係以前啲等於南越政權咩阮文兆啊、 大把啦、 羅啊嗰啲一樣啫嘛，或者柬埔寨嘅呢個咩西哈努克，問題你一親華你就大鑊，就喐你噶啦。 嗱，陳水扁個 case 有少少唔同，陳水扁咧就係因為你經常咧係 call 唔停 啊，抱屋老講， 挑人中共 call 唔停。 就美國佬就話：咪大佬，你成日諗住似我幫你做後台，就喺度抱屋人哋。 係啊，嘢嘢都諗住我幫你頂。 人哋老共咧就成日召喚呢個美國嘅領事，就話：咪大佬，你唔係同我簽咗呢、這個聲呢、這個聯合公佈嘅咩，大哥？咁所以陳水扁係出事嘅， 唔聽話。 係啦，朴槿惠嗰陣時候就係因為嗰、那個同中方嗰個關係 走得太埋啦。 係 啊，朴槿惠走得太埋。 所以你杜特爾特都隨時可能係咁。 咁你睇到如果呢個圍堵嘅局面由奧巴馬重返亞洲，逐步將呢個嘅由即係西亞嗰邊，即係伊拉克啊嗰邊嘅問題重心開始轉移，即係將嗰個抽身而退，包括喺中東都抽身而退啦、你見到今次嗰、那個沙地記者被殺喺土耳其呢，其實美國嘅立場一啲都唔強硬嘅。當然好多人就話 Donald Trump 會唔會同沙地有呢個咩皇室有呢、這個即係或者王儲本身有利益瓜葛，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基本上美國唔想再插手喺中東事務裏面，呢個係佢嘅大戰略嘅轉移嚟嘅。 唔係咁，同埋佢有軍火賣俾人㗎嘛？ 有一路都係，其實差唔多武裝成個沙地嘅都係靠美國軍火啦。咁但係當戰略轉移其實喺奧巴馬年代開始㗎啦嘛。 嗯，如果唔係點會？如果唔係點會撤出呢個伊拉克啫？ 係啊，佢戰略轉移就係奧巴馬年代開始，其實而家 Donald Trump 咪執行緊奧巴馬末任啊，最後尾嗰兩年嘅政策。 嗯， 重返亞洲為乜啫？就圍堵中共啫嘛。 嗯， 所以判斷中共成為美國最大嘅戰略威脅，呢、這個已經唔係嚟自 Donald Trump 啊。好多人白痴，我成日都話呢個係兩黨嘅高層精英嘅一個共識嚟嘅，根本係呢、這個叫做威脅到國家利益啊。這個問題不是說你中不喜歡共產黨的問題，而是中國的崛起，它崛起的方式已經威脅到，你看到 Donald Trump 說退出這個聯合國這個那個委員會，人權委員會， 人權委員會 就你看到上次已經看到啦，是不是眾志的報告明明出了的拉回 收起 收起，跟著對新疆那個討論裡面很多人沒有留意的，加拿大有發聲的，瑞士有發聲，日本有發聲， Croatia 有發聲，但跟住一大量嘅一帶一路嗰啲咁嘅契弟國家衝出嚟，喺度讚揚中共嘅人權點樣好， 護航 就將嗰啲反對嘅聲音全部冚曬。咁你 Donald Trump 嘅以前就啲左膠成日都笑佢，喂大佬唔係嘛，人權呢個委員會都唔參加。喂佢都覺得唔係喎，大佬你已經中俄兩國已經控制咗呢個組織㗎喇喎，已經係。 喂 咁我再搞嚟做咩？ 我最近呢有機會呢睇下馮偉光嘅 Facebook。 喂，你上個禮拜同佢影相啊，大佬！ 佢走埋嚟同佢影嘅，我唔通 一日腳身咯，佢俾個膝撞佢啊嘛！俾我教你啊，真係！ 下次我真係 阿湛批過， 我算幾威嘅。你唔知嗰度咧，單獨影嘅相裏邊咧，得我同戴耀廷咧。 佢咪學聯代表嚟噶，當時 佢係學聯會長嚟噶， 八九啊， 梗唔係啦，八五定八六啊？ 哦，學聯會長， 你唔好睇低佢啊！當年 佢係港大外父啊嘛，應該係 佢唔係佢港大會長嚟噶， 港大會長嚟， 亦都係學聯會長啊，大佬。所以其實應該算撈得霉㗎啦，佢當然我哋更霉啦。 咁你問佢撈而家撈係咩啊？ 冇問佢， 好似撈緊保險係嘛？ 我聽過佢係撈保險嘅，即係賣嗰啲基金啊、成成嗰啲咩。但係嗱，老實講，因為我咧就係算係 senior 個批，咁就所以係坐前台嘅。佢係自己走埋揾我影相，因為人係隔開咗佢，因為驚我哋打交。 驚佢打交啊嘛。 係啊係啊，不過唔係，我想講喺馮偉光個 Facebook 先。佢話美國人權問題唔好咧，我真係笑碌地嘅。大家應該要學習呢樣嘢。佢就話咧，因為美國咧。就是經常有槍擊案，你有冇睇過啊？ 冇， 你有冇睇過佢啲 argument 啊？ 唔睇佢啲嘢，白痴。 我就因為揾個張相，我先見到嘅，大佬喺佢 Facebook。我諗下，喂，槍擊案又同即係嗰個國家民主有乜關係啊，大哥？ 呢啲咪魯迅所講嘅臭蟲論咯。嗱，你睇下美國啲差佬都係咁狼噶啦。 唔係，咁你有幾條癲佬就係因為你 掹槍打死黑人噶啦， 即係冇禁槍。當然我係贊成禁槍嘅，大佬係咪？但係喂，同個癲佬同個民主嘅制度有乜關係，大哥？ 唔係呢啲叫做咩咧？就係 風馬牛不相及，人哋講東攻西吸。 我成日都話兩檔賣生果，一條友咧就係全部生果都係爛嘅，呃 Q 人嘅；一檔咧就係咧 100個裏面有兩三個生果是爛的。 咁你就放大嗰兩三個。 咁你就放大咗人哋賣嗰兩三個就話屌大家都係爛生果啫咁樣有乜你有乜咁叻呀咁。咪就係咁樣嘅邏輯囉。喂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包括你喺瑞士、瑞典、北歐嘅丹麥、挪威一樣揾到種族歧視嘅個案㗎。 大把。 咪囉。咁係咪因為咁樣而否定呢個北歐嘅民主體制或者人權呢呢啲就係只係愚弄嗰啲呢係唔用腦嗰啲藍絲同埋嗰啲呢是農民的政權才會這樣想嘢嘅啫嘛。 唔係，冇錯，即係例如話無論係有啲癲佬，即係校園裏面有槍擊；無論係啲差佬，即係尤其是紐約啊嗰啲大州份裏面，我哋成日見到嗰啲經常恰嗰啲黑人，甚至會打死咗好多個啦，因為以為佢反抗嘛，你知啲黑人又大隻噶嘛，係咪？但係呢個同民主制度冇關係喎，大哥。 喂，等於香港一樣啫，嗰、那個女警喺地鐵都掹槍射死嗰個揸戒指刀嗰度有啦，咪射到重傷啦，已經係，跟住仲咁樣喺個警務處長啊去探慰問佢哋嗰陣時候，個個咁樣舉起手指，大佬，即係涼薄到咁嘅地步 喺度笑啊嘛，大佬。 喺度笑喎，嗰條友喺度危殆。喂，嗰、那個人犯咗咩罪啊？你話佢襲擊你，好啦，然後跟住你喺嗰個地鐵裏邊，我想問你又有胡椒噴霧，又有伸縮警棍。有咁多差佬喺度，點解係掹槍肥呢？哦，佢話佢判斷，你發覺之前亦都試過啦，有個癲佬精神病人喺山邊，咪俾差佬肥低咧，又係，又話佢攞張接凳去襲擊佢哋啊嘛。 咁接凳會濕碎啫，係嘛？ 所以我成日都話啦，香港嘅人權意識係唔高漲嘅。呢啲 case 喺外國嚟講咧，已經係 好大 轟動，係好轟動嘅。喺個車站裏邊人來人往，掹槍肥低一個揸戒指刀，話意圖襲擊，聲稱意圖襲擊警察嘅人。 如果在外國呢就不單止是不是你是一個公眾地方而是你是即是人權如草芥那樣的問題。 不是咯但是香港不是嘛我成日都話。跟住就是大家沒有做錯你想想的士司機這樣被差佬箍頸整到頸椎移位跟住一個月入院之後過身由2012年搞到現在六年折磨他們的家屬足足六年。警務處長連一句道歉都沒有。保安局長連一句道歉都沒有 他不習慣道歉是嗎 喂大佬不是他怕他道歉就會牽涉到之後的民事索償嘛 因為那時候誰啊 或者 白景城啊是不是經常叫 sorry sir 嘛是嗎搞到即是差佬沒有尊嚴 他們那些的律政司就成日都有個這樣的建議就叫他們不要道歉的為什麼呢就是說因為呢為如果之後這個家屬向入品的話呢 索償 如果警務處長道歉的話這個就成為一個很強烈的理據去咧證明啊，當時執法嘅警員係有問題啦咁樣。嗱，所以你問我， 即係政府要賠錢。 你整辱警罪之前，你應該整條咩咧？就係叫做道歉法啊。其實道歉法嘅意思就係話，你係一個政治上嘅表態，而唔牽涉到法律上你承認嗰個嘅錯誤。嗱咁樣嘅話就免除咗你見到南丫海南 咁係得喎。喂如果你道德歉即是說你有錯啦。 喂這個就是 一般。那你正常賠償就對 他咪死不道歉咯。喂但你道歉可以是不是代表緊你承認錯誤的。你可以說因為發生咁嘅事而你覺得他因為咁樣過身影響到他家人。咁樣嘅話你可以 道歉。表示遺憾咁囉。 你可以道歉的。不是話等於承認嗰個嘅即係刑事責任喎。 不過其實我覺得即係 by the way 有冇即係豁免道歉完之後唔想賠償都好啦。其實喂，你咁樣搞人哋，即係填條命都冇咗，係咪應該賠下錢嘅？有幾大件事啊，大哥？ 唔係，我就話涼薄咯。 喂，你連 你睇到嗰張相，你睇到嗰個開槍女警同埋嗰啲警隊高層咁樣豎起隻手指公嗰張相咧，你覺得呢班人咧真係？有問題嘅話俾你聽啦，係上腦啊，直情係。 唔係，同埋佢係攞咗個刀片仔啊，係嘛？即係我哋 戒指刀， 戒指刀即係我哋 office 用嘅啫嘛。 office 戒指刀嚟啫嘛。 唔係嗰個人可能係真係精神有少問題，或者佢係一見到差佬咧就上頭嘅人， 或者佢真係衝上嚟。但係問題就係我唔相信警察學堂受訓咧。 你冇格鬥㗎，係 冇格鬥技巧，全部都掹槍肥，我就唔信咯，真係。 你好似學過詠春㗎嘛？我記得嗰陣時話葉問都去教過㗎嘛，大佬。 唔係，你有警棍，有伸縮警棍，有胡椒噴霧，有齊曬呢啲裝備喺度㗎嘛？ 胡椒噴霧冇啦，我唔 有 㗎。 警隊梗係有配備胡椒噴霧啦， 即個差佬都有嘅。 有 ，OK OK， 係啊。若伸縮警棍一定有啦， 警棍一定有啦。 喂，大佬呢個喺學堂裏面學噶嘛要。咁如果唔係點啊？個個都見人就肥咯喎。所以我就話咧，而家呢個所謂人權，你講開話馮偉光呢個講法咧，其實係好低能嘅。你就係攞人哋嘅一啲事件出嚟 generalize， 放大 一個普遍現象，而 然後嚟去 justify。 我覺得就算退一萬步講，係美國有呢啲咁樣嘅槍擊案，都唔 justify 中共咁樣一百萬維吾爾人咁樣囚禁喺集中營啩？係咪呢個 out of proportion 喎？真係，同埋呢個係加文民嘅政府行為喎，唔係個別警員嘅行為喎，或者個別癲佬購有槍械嘅癲佬喺校園裏面槍擊嘅行為喎。呢兩樣嘢作為一個基本受過中學訓練嘅人啊，都認識得分啦。政府行為同人民之間嘅偶發性行為。你而家係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咁樣去迫害少數民族嘛。 同埋你唔知美國佬好多差佬嗨咗嘢㗎。 喂釘入咗去坐㗎。 係呀、啊、坐監㗎大佬美國好多。即係你就係數佢第一陣你冇數第二陣。 數佢受到懲處嗰陣 冇錯啦。 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即係馮偉光呢啲人真係唔好近咁多呀。上嚟我哋做節目多啲近下我哋任何人好 過。喂你估以為我約佢食飯大佬佢自己報名㗎。 啊 佢自己報名 㗎。大佬呢啲咁嘅王校尉黐埋嚟佢攞你嗰張相又走去攞嚟咩㗎啦邀功嗱我已經統戰咗陶君衡㗎啦咁㗎啦。 唔緊要佢主要戴耀廷㗎 佢統戰戴耀廷啊。 唔係佢我奇怪嚟因為我哋都好多名人㗎大佬、嗯、你冇理由淨係鋪我同戴耀廷㗎大佬我已經退出江湖 囉。咁即係話俾人聽我有能力去溝你哋兩個囉。 順手溝埋劉世良。 咁樣唔會啦你知道我呢啲一埋嚟就批爭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呢啲其實等於長毛都講過啦好多大陸人嚟揾佢影相㗎嘛。 但長毛都雷咗逼佢嘅。 我知道但係嗰啲大陸人嚟揾佢影相其實都係揾食㗎嘛你知唔知就交單上俾上面我揾咗佢啦。 同佢傾咗咩啦 ？deliver 咗 message 㗎啦，咁咯， 唔係跟住作咗好多故仔咯。 梗係啦， 話長毛應承呢樣， 點解唯獨喺 Facebook 裏面要 post 你同戴耀廷啫？咁你其他嗰啲黃仲琪啊嗰啲喺咪度啊？ 黃仲琪喺度， 咪係咯，蔡耀昌喺咪度啊？ 喺度， 咪係咯，點解唔 post 嗰啲啫？ 李永達都喺度啊， 咪係 咯，麥海華又喺度啊，大佬， 咁多學聯老鬼， 周永康都喺度啊， 唔係咯。 喂，佢所有人喺度真係奇怪喎，但其實有好多人影嘅，屌 都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呢啲即係近得多都冇著數，我覺得真係即係俾佢 下次一爭批埋佢係嘛 嚇，唔使咁明顯嘅其實係 咁樣 嚇 嚇，得得得得， 或者咁 得得得得得得， 或者咁樣攬住嗰時啲隻手咪一嘢插落小件啦。休息一陣先啦，呢件衫好鬼熱啊！嗱，你哋遲開節目嘅睇遲咗啦，其實我已經找咗數㗎啦，喺頭嗰十分鐘裏邊咧就蒙埋面。帶住呢個咁樣嘅咪嚟喺度講嘢嘅，其實係咁咧，就大家如果想再睇嘅話咧，就俾啲硬照去睇下啦。 Archive 都有嘅 ，Archive 都有嘅，係啦。休息一陣先。 好。 呢、這個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嘅，陣陣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是不含防腐劑的在街上買的臘腸呢你看到它掛在這裡幾個月那些呢都沒事呢當然有很多防腐劑在裡面啦我們這些是算不住的。那個黃牌臘腸和鮮肉臘腸的分別在哪裡呢就是它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肉咧係食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厨系列四款腊肠买二送一，11月2至4号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号人民超市湾仔店，11月16至18号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厨系列四款腊肠买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系买二送一，仲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朝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